第123集。那根绳子我曾经见过，乍一看那不过是根普普通通的绳子，甚至比一般的绳子要细一些，就像是卫衣帽子上的抽带。等我再仔细一看，是了，确实是巫贤蝉卫衣帽子上的抽带。临行之前，我还在巫贤蝉下巴上用这根绳子绑过一个蝴蝶结，现在不光蝴蝶结没了，抽带也不见了，出现在了小高的手上，还闪着代表巫贤蝉神力的金色的光。我不知道这绳子什么时候到了小高的手上。那绳子捆住的人也不挣扎，他没有五官，只画了个大致的人形，更像是一团雾，但当他走近了，我们就能看出来那人形之下是一道道气，那应该就是被吸收了的鬼气。我甚至在他肚子里看见了一只孤独的飘摇着的鸡腿子。巫贤蝉无奈地叹了口气， 唉，把我的人放出来，你既然出现了，就该知道我们无意伤害小高，快把他们放了。他们可都是地府的公职人员，到我这儿来算是出差，你吃了我不好交代。 那人不说话，别过脸去，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把那几个鬼放了出来，全虚全倚的，一点伤都没受。几只鬼千恩万谢地回了地府，并没有忘记带走盒饭还有鸡腿。他们走后，我们也往家里走去，好在现在是黑天了，农村休息的又早，街道上没有人，只有偶尔出来偷腥的野猫悠悠然地在走着，路过我们身边还过来蹭了蹭。我蹲下去撸它，它还翻肚皮给我摸。撸了一小会儿猫，我好了一些，我们接着往小高家走。进了院子，小高进屋拿出了那个空荡荡的铁盒子，递到那人面前，眼眶红着，语气特别凶狠， 给我吐出来。 此时此刻，我可以肯定那人就是林远道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变成了这副样子。林远道应该是听小高的话听习惯了，对着那个盒子低下了头，噼里啪啦的吐出了几十颗弹珠，还有一叠保存完好的卡片来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林远道的肚子应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肚子，倒可以称得上是空间，什么东西啊都保存得这么好。小高照着他的肩膀拍了一下， 还有都给我吐干净，吐不干净我就…… 他愣了一下，停住了嘴，不知道自己能有什么用来威胁林远道。渐渐的，眼睛里含了泪，声音低了下去， 我就不跟你好了。 他松开了手，蹲了下去，把脸埋在胳膊里小声的哭泣，简直火箭油莲。林远道急得不行，又不能说话，只好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示意他看自己。在我们的目瞪口呆之中，林远道吐出了几吨的报纸，全部都是同一个日期的，还吐出了很多签字，轻飘飘地落在了地上，甚至吐出来一个两升装的可乐瓶，里面装满了虚无缥缈的烟雾。最后恋恋不舍地拿出来一张已经有些模糊，或者说原本就模糊的老照片，有些褪色了，但上面两个少年勾肩搭背头碰着头的笑容并没有褪色。小高不哭了，他伸手拿过那张老照片，委委屈屈地问道， 你为什么要把这个拿走呀？你知不知道你把这个拿走了，就再也没有人相信我说的是真的了，除了我就没有人记得你了。 林远道沉默了半晌，终于说出了我们见到他以来的第一句话， 我想你。 他的声音带着能量，尖利刺耳。巫贤蝉捂住了我的耳朵， 你就不能整个身子？ 林远道看了看四周，叹了口气，抓住了从门口溜进来想偷吃东西的猫， 钻到了猫的身体里，舔了舔爪子，试探性的开口。吴贤蝉恨铁不成钢地说道：“ 喵个头啊，说话说话，你能说话？” 他又试了试，终于发出来一个人类的声音：“ 抱歉，我…… 你去哪儿了？你死了以后就一直在这儿吗？你怎么不来看看我？你不想我吗？”你为什么要把跟你有关的东西都拿走？ 对不起，我去看你了，不看你我怎么把东西拿走呢？ 你去看我了怎么不来梦里告诉我？我发烧发了一个月都在睡觉，我不是不能醒，我是不想。我以为我在梦里能见到你的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 我不能告诉你，我对你的影响已经够大了，不能再去影响你命运的轨迹，所以我没有去你的梦里。我前一段时间太想你了，所以才会去偷走照片。 小高哭得更大声了。啊，我在一边小声地说道，真是感人啊。 哎，是啊，久别重逢总是感人。 乌贤蝉若有所思的看着那个饮料瓶， 这是什么？ 是周围人对我的记忆，我怕他们记得我，我得抹去我在这人间的印记才行。 为了修炼，为了躲避老黄历跟地府的追捕， 是怕影响旁人的命运轨迹，我本不该存在的。 我皱了皱眉头，什么叫做本不该存在的？他们不是同学吗？什么叫做不该存在呢？他不是17岁才死吗？有什么之前的记忆可以抹除的吗？林远道偷偷瞄了一眼小高， 我其实17年前就死掉了。 晴天霹雳，小高都不哭了，他错愕地看着林远道：“ 你说什么？” 我10岁的时候就死掉了，在我们认识的第3年，你记得吗？你的姥姥姥爷去世了，你临走之前跟我说，说你可能以后不会再回来了。我一直在追你们的车，追出去好远都没有追上，然后我就往家里走，走了一会儿，天黑了，我很害怕，就跑起来。跑了没一会儿就被两个人套上了麻袋。 漆黑的天空，落单的孩子。我情不自禁地往吴贤蝉身边挤了挤，他伸手抱住了我。 他们把我绑上了一辆车，不知道要把我拉到哪里去。车开了一会儿好像被拦下了，他们又拖着我走了一会儿。我听见他们说，这小子不好出手啊。另一个说，可不是嘛，这小子的特征也太明显了。然后他们沉默了一会儿，其中一个说算了，另一个却说拿去卖给神婆婆吧，她最喜欢小男孩。之后我就被打死了。 他说的轻巧，我们却听得胆战心惊。 我死了以后飘到了一片乱坟岗，有一个老鬼跟我说可以修炼，之后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。我修炼了1年就去城里找你了。 难怪我每次去你家，你家都只有你自己。 是障眼法，后来你要成年了，我也不能再跟着你了。你之前的命不好，容易被别的野鬼盯上，所以我一直陪着你。等你17岁的时候，你身体里的缝隙长上了，不会再被野鬼盯着。我跟在你一起反而对你没有好处，所以我就走了。 小高听着听着眼睛里又续上了泪水。乌贤蝉很感动，但还是公事公办地说道， 但这样不行，你因为修炼吸收了太多的鬼气，现在已经成了一方鬼王， 再这样下去，你会失去理智，变成一个只会吸取亡魂的机器。 那老鬼倒是没有告诉我，不过后来我回去见他的时候，他只看了我一眼，就被我自主吸收了。 他当然不会告诉你，他想让你为他所用，却不想自己被你吞噬了。 那怎么办呢？帮帮我们，猫大人。 小高上前一步，握住了巫贤蝉的手。 喂喂喂，求人应该跪下，不是应该拉手。你妈的。 巫贤蝉拍了拍他的手。 好说，只要解开鬼王的心结就行。